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因为去为香港拟定一条官方的贫穷线，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因为正正做了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个都政治化，相当政治化的社会，是会为政府带来最大的压力的。但我们都愿意这样做。如果你 给市民的感觉，你不是用人为财，而是用人为亲的。今时今日，你问一般普罗大众市民，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行会在运作那方面，七国那么乱？尽这两天办法来到去，多些去讨论。大家都在他各自能够的范围里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那个分歧。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8時13分，林伯早晨，2100自由早晨，今天是10月30日，今天晚上大家會不會響應？ 你會不會呢？你都不看，你沒時間看啦。我看新聞的那個，我堅持會看。堅新聞堅持會看。他就說7至11，即是你不是11時開。那又或者是之前就行了。我覺得這個響應都是一個象徵的意義來的。我覺得，但是我想問一下你，作為傳媒人，電視也有這麼多經驗，計不計到多少人？ 即是沒有看電視的，計不計到的，很難計。即是如果我想統計，這段宗數原來平時有多少萬人看電視，現在就少了。你現在都是看那個，他們有一個叫做，那個調查來的， 有一個電子的，那個是一個推算來的，有幾多個樣本家庭，他們放了一個這樣的meter在那裡，那個meter，那些直接放在家裡，放在家裡，然後就推算，因為那些是樣本家庭來的。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鼓勵首先那些樣本家庭不要看先？不是的，有一個說法是這樣說，就說初初裝這些機器的時候，就那個是或者早期的時候叫做用日記式，那些人是會因為有這件事是記掛著，而令到他那個收視的習慣是有受影響，但久而久之，他就會回到一個是 今天就是一個象徵，希望這個下星期今天我們可以知道有沒有，這個呼籲成不成效，為什麼呢？一個星期過星期一出，實情到現在是可以快到甚至乎一天都有一個快速的結果，無論怎樣都好，一日半日這個真是象徵大過實際，始終一台獨大你都根本你看得它多久，三色台已經成為香港主要家庭的送菜，除了雞汁，劇集用來送飯。 最近也看到一些朋友覺得你好像幾僵，在城市內容罵天眾，事實上你說電視台的收視一向是由廣大的觀眾決定，如果是有一個台獨大，如果出品的原來是這麼一般的，它仍然是成為一個主流，可以說是我們廣大的觀眾的選擇，或者它的偏愛，或者它的怎樣，總之有問題，總之它很善用的選擇權。今天我們愚忠，我想究竟電台發牌風雲 這台電視台的發牌風雲電台一向都有風雲電台一向都有風雲電台一向都風雲電台一向都風雲電台一向都風雲電視台的發牌風雲今天蘋果繼續將一些議員的背景他和電視台的關係的密切淵源究竟他們在11月6日應不應該 投票呢,這個我們可以暗一點點說。一開始其實跟藝術文化都很有關聯,今天明報的頭條其實令我都很擔心。文化的藝術又再一次在香港我們這個自由的空間,究竟,你昨晚首映,看完。 是叫做紅樓夢夢紅樓原本有12分鐘涉及文革和紅衛兵情節在首映之後就被刪惹來文化和舞劇界的震怒而且中大的學者何慶基甚至乎真的說整個法團整個舞蹈團的董事局應該集體辭職這樣說是真的你很簡單的譬如首映之後首場的獻映之後第二場的演出無了個節是事實還有他們的芭蕾舞團也董事會出了聲明沒錯當然他的理由就說是基於自己藝術上的決定沒錯 我們現在是否應該找到馬逢國馬逢國你露油馬逢國早晨早晨你有沒有去看第一場的首映首爾森上星期應該我出門去北京一個文化旅行你應該實在邀請名單上很可惜我沒有看到簡略地講講剛才我也提過因為首映有12分鐘涉及文革和紅衛兵的情節因為這個是香港舞蹈節 由香港舞蹈團德國的多蒙特芭蕾舞劇這個團是合作的揭幕節目首映之後12分鐘涉及文革和紅衛兵如果你們兩位之後去看就看不到了看不到的人就以為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不是有人粗暴干預劇團呢要求抽起紅衛兵情節呢 何慶基作為中大的學者他是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怒斥這樣的審查簡直是粗暴從未見過如此直接的政治干預質疑是不是殺完香港電視再搞文化表演馬逢國你作為功能界別你怎麼看呢 第一點我覺得我自己沒有看過那個演出 我覺得最起碼一點就是你沒有看過就不應該隨便發言的這個是第一點凡是你沒有看過你沒有一個第一手的經驗或者了解就不應該隨便發言如果這樣就很對整件事沒有好處但是我就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最寶貴的、最珍惜的其實就是一個表達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我覺得無論是從業員也好牽涉到創意、文化以至到一個管理者、管理層也好都應該非常珜惜和寶貴保護這件事要捍衛這件事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精神為什麼會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令到大家關注呢當然首先可能他刪除了那段落 是可能跟近代史譬如跟文革有關所以才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不過我覺得應該都是要回歸回去那裡就算我們有問題有質疑要搞清楚一件事 在香港我們要這樣說從來都是很自由開放的只要你的觀點是不會對其他人構成一個誹謗或者什麼我們就應該容許的法律容許的地方應該容許去做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基本的精神大家都應該是要捍衛馬逢國都明白馮國都明白我未看林毓華未看你又未看很多藝評人都可能未看不過事實就是這樣有一個這樣的事實 本身你就未看過就不可以隨隨便便下一個結論的你明白我意思嗎我明白馬鳳哥在一個這麼敏感的內容突然在演出第一場之後接著就沒有了實在是令人覺得是奇怪的如果從表演藝術來說不是首映是首演表演項目很多時候 在頭幾場甚至頭幾輪的演出都會不斷去做一些修正的修正的意思令到演出的效果是更加完美的首演之後做一些更改、修改或者變動明白了馬鳳哥明白了我想問一下你會不會去跟進了解呢 我想社會有關注你會吧我不阻你這麼久了不如我想問一下你對於港視11月6日你的投票意向還好不如好嗎決定了沒有我想問泛民和田北俊他們的聯署有沒有找過你你答覆了他們的聯署聯署昨天馮劍基才給我電話昨天才給我電話你嗎這麼鬼懶 被自動過濾那些垃圾電郵那裡就抄到你當它是垃圾電郵那都跟你政治理念很接近的不是我可以這樣說它是自動過濾系統我們每天都收很多垃圾電郵那它的電郵馮檢基專櫃議員的電郵你自動過濾去了垃圾那邊這個經常都電腦程式很麻煩很多時候都要罵經常被電郵我就沒有辦法去把它鎖上了我一定會看那怎樣你考慮了一晚沒有 我沒有辦法去確認這件事因為整個過程裏面我現在的要求是政府一定要出來交代這件事為什麼他做這個決定但我就不知道會支持一定要多些的電視頻道給香港的觀眾選擇這個你會支持嗎這個一定的這個就一定的那11月6日的特權 條例要求政府交出審批免費電視牌照的文件等等你作為功能界別之一你那票是很重要的你會不會投是啊其實我昨天上星期出門我回來我第一時間約了他們工會的代表楊志豪上來我辦公室都談過我跟他說我基本的立場是幾件事第一就要視乎政府在現在 6號之間他到底做些什麼我都會盡量希望能夠游說政府主動由他講多些東西這是第一點就是由他去交代這件事第二點我就跟他們說我說其實這件事他確定了發牌之後 到8號才是第一次的IT panel 那裡原本已經有一個議程是談這件事的，那是不是急於要在這件事之前就馬上做一個所謂權力的特權呢？ 那些顧問報告我覺得一定要拿出來，你那個三番四次有不同的，特別有新的顧問報告，為什麼現在我們是，我理解已經不是一個絕對保密的材料，因為據聞 這些報告都給過那幾位申請者，但沒有給我們市民大眾，他給的時候很明顯就是要求他們簽了保密聲明，這個一定是，否則黃維基攀出來了，喂好了，我要再花多幾分鐘跟你追問今日新鮮滾熱辣，我知道，很快給你兩分鐘，你給蘋果說你是 A-Star World Entertainment Group 一間 BVI的疑似董事 子公司就是A-Stars Production 製作給TVB 這個我已經公佈了，我是declare了，即是你是的，你是這個董事，那你是這個董事，那你11月6日這個投票，你覺得你自己投票會不會被人家瓜田李下呢？ 你的利益的衝突，我可以這樣說，這裏都不妨說，這間董事，其實我一個好朋友，他去年應該是去年收購了回來的，他說因為我是這行，希望我能給一些advice給一些意見，很老實，到現在我都未正式去出席那一次他們的，但因為你已經是董事了，那間子公司是真的為TVB製作這個節目，這個你是不是一個很直接的利益衝突呢？是不是應該避席不投票呢？ 你提出這個我會想一下，我避席投票是否對這件事有好呢，我就不知道了，那我想好與不好不要緊，是一個議員如果他有利益衝突，其實如果不避席將會令到整個投票的議案是留一個污點的，對你的公信力也有影響的，馬鳳哥，好吧，考慮一下，馬鳳哥，多謝你跟我們談了幾件事，馬鳳，多謝你，你要開會趕著，馬鳳哥會考慮一下。 接著那個舞蹈團那裡，他們也說未看過，大家心照不宣，不如看看交通先吧，好嗎？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都政治化，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的，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 如果你下下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的。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那方面，七國那麼亂？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他各自能夠的範圍裏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那個分歧。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早晨，八 11:38 林伯，剛才我們訪問了馬鳳國，局長說一句考慮避席，不過浪費氣，你不要被我估中，考慮完之後 繼續坐在這裏，所以特權法雖然我們都覺得這條法就算過了，我都同意，說真的拿這些資料，真是拿來都可能最後都給政府不是太大的壓力，但是總有好過沒有。今天蘋果就列出李慧琼、易志明、梁君彥、方剛、石禮謙、馬鳳國五個功能， 加一個，不是6個都是功能界別，因為李慧琼是超級區議會的代表，這6個建制派原來跟電視台千絲萬縷，跟有線、無線、Now寬頻電視都相繼有不少的利益的瓜葛，我已經希望我們監製輝哥今天很努力地 其餘的5個接受訪問是一件事，我們都要找回他，一視同仁。既然馬鳳國都說考慮了，會避席了，我現在轉一轉話題，因為有另一個話題。另外一種可不可以是他又不投票，但他繼續坐在那裡聽或者給意見，當然你在席不投票是你的意向，沒有人能夠逼到你一定要禁制，但是你一在席就影響 到整個是否過半數的時候在席，過半數你在這裏你就計算你的人頭。 今天AM730 頭條，這個我覺得值得探討和討論，因為這個相對來說對政改在年尾裡面泛民的陣營究竟有沒有內部的紛爭而導致到泛民分裂， 好像當年2010年那樣令到小弟離開民主黨。當年有一個人，有些人建議鄭家富你入公民黨，公民黨的湯家驊入民主黨就對了，一人交換，一人少見，不過整體泛民。你以為是球隊嗎？大家都明白湯家驊跟公民黨 一向以來在政治政改的問題上是有些不同的，他現在又有新招，AM730政改爭議中泛民首相兼湯家驊、郭榮鏗議題普選方案。我今早也聽到電台的訪問，說他這個排序覆選制準備跟隨今明兩天 隨大律師公會出發訪京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基本法委員會的官員，因為兩年前沒錯，大律師公會是兩年一次訪京，兩年前即是2011年報名就不能成團。今年到現在湯家驊根據報道 就未有收到說不可以上播，而且一上今次就他跟郭榮鏗，你知道過去就不可以的你都挺難叫做不可以上去。今年公民黨兩位一個地區直選的功能界別分別上去，湯家驊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以泛民的角度他是比較保守的， 他亦都覺得過得多少就得多少，希望能夠在，會不會有些人覺得這樣又務實呢？當然務實這兩個字都有很多種解釋，在很多激進的民主派裏面覺得這些務實就即是轉軚，等於出賣。我又不希望用出賣這兩個字，因為人畢竟有個別的理念。 但問題就是如果作為一個政黨中人，亦都是真普聯的代表之一，真普聯是應該一起集體行動，意見盡量都希望歸一，當然你說是不是真的歸一不到，到最尾沒辦法，但現在都認為沒理由一開始就搞亂陣腳，你都這樣想，會不會在另一個政治光譜那邊就覺得有人投誠了？ 這就是我們擔心的地方，這一點政界中人其實在過去這兩三年政改這些問題最敏感和觸及到哪些人有可能日後在27個泛民的陣營裏面有三至四票，如果你扔四票過去就完蛋了。 對方陣營就已經有三分二，政府就為所欲為，我們現在就盡量找，因為應該快要找到湯家驊，已經約了他了，不過始終都是早，因為今早我們有很多人都想找，剛才說六個功能界別的議員說特權法的時候11月6日，馬逢國已經答應說考慮避職，湯家驊也答應了。 接受我們訪問了，不過還未找到，究竟找湯家驊還是郭榮鏗，他們嘗試去找，不過講講他這次今次的背景，根據接近中方消息透露，我經常都覺得，什麼叫接近中方消息透露呢？林毓華，林伯你是不是呢？即是又未去到西環，可能是上環，即是在這個順德。 剛剛澳門回來接近中聯辦的消息透露，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有郭榮鏗未找到湯家驊。早晨，郭榮鏗。早晨，早晨。早晨，阿富。早晨，玉華。你好，你好。今天AM730這個頭條當然要找你們做引證。什麼時候上去北京？ 我自己明天會飛上去北京。逗留幾天？ 我星期五就回來了，因為我星期五晚有一個律師組織約了我要講話，所以我立即要趕回來了。湯家驊都會跟你成行的嗎？湯家驊就應該今天已經去了。今天幾點鐘到去？應該是下午。下午，我們再嘗試。希望不是經常去了機場，我嘗試10點鐘之前，怕今晚我們自由風的節目，風波自由風就找不到他，希望今天。 你都幫我們手啦，我們刮緊佢啊！而家係咪？真係，因為咧，冇乜，冇唔需要刮佢。係，你知我哋啲粗人嚟㗎嘛，即係話刮啫，即係話尋找佢咯，係嘛？即係我都同佢份屬老友啊，係嘛？我假假地佢都有揾過我支持佢呢個今屆嘅參選啦，我都有俾到支持佢㗎嚇。即係我嗱，我自己咧想睇睇你哋今次上北京拜訪國務院港澳辦。 辦公室和基本法會議，這個大律師公會是兩年一次的，是不是？其實我自己就每一次大律師公會上京團，我都差不多都會參加的，所以其實今次也不是什麼例外。再加上我今年多了一個角色，就是我作為代表法律界的議員，我就更加應該去了。其實就沒什麼大陣仗的，因為其實我都說每兩年一次大律師公會都會去北京的，但這次去當然有多一層意義，因為大家都很關心政改的問題，所以我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都希望可以討論到這一點。 不知道見哪些人的？國務院的港澳辦會有劉毅先生會接見我們，以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會接見我們。你和湯家驊因為最近也開了記者會， 提出你們以個人名義不是用黨的名義，也不是用真普聯的名義，提出一個叫排序覆選制，建議選民可以按個人的喜好將候選人排序，然後第一次投票之後未有人拿到過半，就將比較少那個候選人得到的票， 根據選民的意願分給其他不是少的候選人，直至有一個候選人成為超過50%。這個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今天聽湯家驊接受電台訪問，因為曾經游說過在泛民的陣營裏面，但不得要領， 這個是怎樣的呢？這個事實又不是不得要領，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公民黨內部都談過的，我們認為這個方案是原則上沒有問題的，是符合普選的原則。 我們亦都解釋了給其他泛民的朋友聽，為什麼我們提出這個方案，就是其實就是要迫使任何，就算任何一個候選人，無論你泛民也好，建制也好，你都要是盡量去爭取廣大，即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你方才能夠當選的。我覺得這個在現在香港這個政治形勢，是最能夠確保，就算誰選到都好，都可以是有效管治。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有建設性的一個方案，所以我們才提出來的。這個排序覆選制，顧名思義，我們都覺得在選舉上你能夠令到有一個方法可以令到選舉的更加制度上確立。不過問題的核心似乎過去，我們就想想究竟哪些人可以入閘， 究竟哪些人是真正在有廣泛代表性和真正以國際標準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模式，而不是有些人是被篩選。你們這個建議沒有提到，有可能根本你讓我選擇的人都篩選了，你怎樣排序怎樣公義都沒用，一個就是曾鈺成，一個梁振英， 一個陳智思，當然公民提名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將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擴大到100或150萬以上，有少少像以前彭定康的新九組的做法，擴大提名委員會。你知道現在只有幾萬人，這絕對不是廣泛代表性，所以如果將它可以能夠擴大到100或150萬人，我覺得都起碼是符合到廣泛代表性的要求。 如果用現在的提名機制，譬如百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等的人投提名，你就可以當選，就可以成為這個候選人。去參加選舉，我覺得這個提法都符合基本法得來，亦都是符合普選的原則。換言之，因為我聽湯家驊的說法， 因為激進民主派對於你們的建議似乎如果放在真普聯可能有排爭拗，不如你們就用個人的名義。其實你們有沒有尋找過，你們應該有討論過，究竟是用公民黨的名義、真普聯的名義，才是個人名義。你去到個人名義，很明顯你得不到泛民裏面大多數的 政黨甚至公民黨裏面你們都拿不到同意率代表公民黨，可不可以這樣說呢？現階段是的，沒錯。所以為什麼這麼快呢？這就是我最憂慮了，郭榮鏗。這個個人意見，我很強烈的，但是我經常都覺得不好在共產黨在討論的談判桌裏面是這麼容易被他看到我們泛民裏面大家之間的一些不同意見，不和，甚至可能談不下。於是乎你容許共產黨這麼豐富，香港的傳媒這麼開放，不會不知道的，還有他們收風都收得很好。但我們自己泛民中人，我都希望你們盡量尋找到 最大的共識，因為現在政治我也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我覺得現階段絕對不是分裂或者意見不同，只不過是不同的方案都應該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其實我們的方案，就算在公民黨裏面是沒有人說不行，我們不可以接受這個方案，絕對沒有這樣。反而我們的方案是在黨內討論的時候，我們大家都覺得這個方案是可行的。不過 我們現階段不可以排除說公民提名不行嗎？當然可以，但是有其他的方案我們其實都應該拿出來討論，這個只是多元化的討論。 但是郭榮鏗，你有沒有嘗試想過，你們公民黨支持公民提名，簽了學民思潮的聯署約章， 為什麼你和湯家驊有這樣的機會上到北京見到馮毅以作為中聯辦法律部部長身份列席其中， 我們自己提出來的方案都會跟他提及到的，替代了主流，因為現在需要多方案面討論，所以我們放心，馮毅一定會將真普聯的方案說出來。不單止真普聯，覺得學民思潮你們的約章簽了，我覺得這班年輕人的意見是應該受到重視，而且是應該要爭取的，因為如果對著共產黨你一下子就退， 你們很難去爭取一個真正的普選的利能，寸土必爭。喂喂，麻煩你郭榮鏗代表大律師公會，也和石永泰主席湯家驊等人，我都會繼續找湯家驊的，因為湯家驊畢竟他比郭榮鏗資深， 但找不到他很難說，可能今天上庭之類，不過我也是那句，因為鄭宇錫曾經提過，大家在這個問題最好就大家盡量歸一，但當然我是明白的，大律師公會有他過去兩年一次上京就要把握機會， 但是郭榮鏗也說了，這個也不是代表公民黨，也不是代表真普聯，讓我們覺得究竟內裡會不會有人因為都被受民主派裏面比較激進的一方來覺得你不准你代表了，你要自己說自己的事，繼而之就會陸續一路一路大家走的條路 是有分歧的，這就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林伯。最重要的是方向要一致，我們可以說可以走快一點，走慢一點，不要抽後腿。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愛國論，候選人是要愛國愛港這種言論，其實 雖然最近因為發牌事件講少了，但我相信在中方的立場是沒有變的。如果沒有變的話，即是表示有篩選論，有篩選論的話，你怎麼排序都沒有用，大哥，你比10個建制派的排序就更嚴重，還沒有人排到我都吐，就像今天蘋果這五個，李慧琼、易志明、梁君彥、方剛、石禮謙、馬逢國，你那個排序， 我怎麼排呢？那就即是不用選，所以真正的普選其實很簡單，你要讓所有的人都有權被選，也有權被提名，提名權和選舉權都是要以一個普及而平等的原則，這個都是 我們D100的創辦人鄭經翰先生準備磨刀霍霍，他證明篩選是不存在的。你認識他這麼久，他不是說真的？是禮真的，是這次禮真的。不過禮真的意思只是報名，想去試探一下。 究竟這個其實我就不敢說太多了，因為無謂害了他的經費，不過他自己也提了，既然提了我們就當然要挑戰這個制度，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始終這個制度2017年一個普選的制度是要確立，正如你剛才說是要 堅守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寸步都不要退讓得那麼多。你看這幾天反佔中的議題，在外國報章又再因為他們曾經去過台灣，又再大公報 《文匯報》繼續有很多無論他的報導採訪很多人或者有這個來稿繼續又再高調你就見到所以其實在泛民裏面叫幾票我經常都聞到一陣脆公民黨湯家驊、郭榮鏗這樣上去提這個方案民主黨也出了聲劉慧卿歡迎歡迎大家說不同的意見甚至說不一定是要公民提名難道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是真正的普選嗎興姐經常都是這樣的語氣語調所以就無謂找他訪問我怕他又咳我線又咳聽眾的線 即是說林伯為何我今天這麼擔心呢就是因為如果公民黨內裡有兩位一個是資深的議員湯家驊一個是新進的法律界的代表上到京我當然剛才訪問他他給我確立就是他們都會提公民提名這個方法但是弊就弊在他們的記者會和新聞公我看過的 是沒有的沒有提供文提名的當然你說他可以找口講但你的重點大家都知道當你的重點是在排序覆選制並不是在公民提名的話人家就各取所需還有口講當然要靠他的筆錄筆錄都很準確但最好自己有個文本所以這個好像你說的要點要包括 各種方案所以我是很擔心的林伯不過這些擔心都擔心不來了天要下雨涼要嫁人我都覺得香港現在的形勢這個維穩的這麼著重大家都知道再一次滑鐵路我說泛民滑鐵路我相信都 雖不中都逆不如意這麼早已預測你我預測聽新聞吧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都政治化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 如果你下下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的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那方面七國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各自能夠的範圍裏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分歧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9點09分 陳邦桑就說行政會議工作人士覺得他們一塌糊塗亂了但我們是不知道他們談過什麼才有這樣的印象如果將他裡面的烏龍東西養出來 可能我們更加所以陳太說七國說了兩次七國七二一十四十四國我們現在把握時間了因為湯家驊終於被我們找到不過我知道他也是很忙的準備上京了老友記阿Ron你好早晨你下午上機是不是 是的我對於今天的報紙頭條有些無奈和失望因為其實我昨天都說得很清楚今次上京是以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和成員的身份我是不應該做任何事給外界的感覺就是我騎劫了這個訪問 所以我亦都說得很清楚我會堅守這條線當然當我上到京都如果有人問我關於政改的問題我一定會掌握所有的機會你知道我為人都是這樣我如果有任何機會我是不會放過但是有時有條線你畫得比較清楚一點 亦都需要一些敏感度，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一個很敏感的行為的時候，其實都會影響大局的，所以我就比較失望啦，他特別的標題說話，我想經是為了提交這個訪問的主題，這個不是我們訪問的主題，亦都不是副題，每個題目在這裡，但是如果機緣巧合，我有機會提到這個問題，我必定會提，但是不是這個訪問的宗旨， 但會不會提及其他的方案呢？ 我覺得我會在這裡講會講些什麼，因為我覺得講得很清楚，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刻，我上京是特別敏感的，大家都知道上次我都因為不知道因為什麼理由我都上不了，是2011年的時候，那時政改之後，所以有時大家要了解到，特別在政改方面呢， 有時是一些低調交流才可以成事，我們叫做quiet diplomacy，高調有時只會碰壁，但沒辦法，傳媒是要爭取獨家消息，一來是這樣，湯家驊你都從政了很多年，大家都明白政治是一種觀感，政治其實是一種感覺之餘，就是去 正如你自己都明白，你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在這個角度，因為你2011年上不了京，還有因為你8月的時候也提出了一個排序覆選制，我也有做過功課，我也問了你的同事，拿了你們的新聞稿，還有你們的建議書，你去看，我也覺得當然有你們一些新穎的想法， 但是在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最大的對我最大的問號在當中，就是你們那個提名的程序，提名的程序，顧問論你怎樣去改變這個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但是那個提名的程序和提名權呢，我們很多時候你公民黨都簽了學民思潮那個全民提名公民提名的約章， 但在你們建議書裏面，提名程序的隻字沒有提，讓我們感刻意設計，正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就想找你講一下，所以要提出一個這樣的方案，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到現在為止，所有民主派就是獨孤一味，公民提名。 但公民提名在憲制上和政治上都有相當大的困難，我始終覺得如果大家要達成共識，你就不是以一個深化大家的分歧作為開始，而是應該找到一個大家比較容易接受的基礎去開始，所以我認為只是得公民提名的方案對香港來說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加廣闊的討論。 我亦都覺得，若果有朝一日我們有機會落實到普選的話，其實怎樣提名都不緊要，最緊要就是沒有篩選和有選擇，是低門檻，這是最基本的要求，這幾個要求達到不到，我一定是不會贊成，但是如果說基本法講到明是要提名委員會，但你說我不要提名委員會，對不起，我自己暫時過不到這關，如果你可以有講得出令我說服的 說服到我的理由是為何可以在現在短期內收過基本法，我是絕對願意做這件事，我明白的，公民提名是絕對理想的，如果沒有基本法在這裡我是舉腳贊成， 明白的，如果可以做到公民提名，不過問題就是如果公民的提名 然後交給這個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不要騙自己了，鄭家富，不要騙自己了，不是我不是騙自己，湯家驊這樣，只有兩個可能性，你聽我說，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是說你交給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必須接受，如果他必須接受的，其實就是廢了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其實你只是照他的帳，那也不是的，湯家驊，這一點呢，對不起，就是 你真的要講完先，你現在訪問我嘛，你訪問我嘛，請講，如果他否決你的話，大哥10萬人提名，你有什麼資格否決我，你小圈子，是不是？當時香港的情況是會更加難以管治，你想一想那個政治後果會是怎樣的，所以你說如果我們提名委員會考慮，這個是自己騙自己的說法，明眼人坐下去想一想就知道行不通的了。 不要說了，湯教授，你先說完沒有？我今天兩個身份跟你聊天，第一當然是節目主持人，第二是我對你有期望，以及我以前支持過我的選民，可能因為我也支持過你參選，而那些選民都可能對你有期望，就是說泛民裡面是希望透過一個極力去爭取一個似樣的 接近普選的名義的身份，角度來去爭取普選，而不是呢？這個亦都是我的目標。我都知道，我認識你這麼久，我當然知道你是有心人，湯家驊，是不是？我不是質疑你任何在這方面的爭取的誠意，但問題就可能大家的角度以及工作的判斷。我希望湯家驊你和其他甚至民主黨內部我都知道有部分人可能跟你很接近的想法，但是我希望對共產黨而言，如果在爭取的初段大家已經將這個來放得比較後的位置，可能我們自己已經投了行先，這個就是我對你和你不同的看法。雖然你說大家知道坐下想想，不是有些事呢， 不是一定看起來就似乎不可能是一定是這樣的，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斷整個泛民都是團結去爭取的話，人民如果能夠給一個強烈的聲音的話，我看不到一定不行。再加上你一提了這個排序覆選制，你將這個公民提名完全隻字不提，跟著 AM730 湯家驊兩年前上到京，現在上到京了， 政治就是這樣的印象，你退後了一步你就可以上京，你不退後當年你和公民黨一起提名否決了民無得上京，這就是一個政治觀感上令人擔心的地方。湯家驊你怎樣回應？事實就不是這樣的，因為2010年的時候我有份爭取了一個你們不認同的 中途政改方案出來，雖然當時我給了一個承諾，公民黨投票一致，但如果你看回我立法會發言，我是說得非常清楚，我立場是非常清楚。我經常都覺得從政者一定要堅守你自己的理念，如果你的理念跟群眾是脫離的，那我就不應該再留在這個政壇。如果將來我的選民對我失望，他不應該再投我票， 我亦要退出，但是我的宗旨由頭到尾都是我會盡我一切力量去做我應該做的事。我早上起床我要望到鏡子要對得起自己，這個一向都是我做人的道理來的。如果我今日不盡我的力，我將來會非常後悔，當日我為什麼從政都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我如果不出來參選我對不到自己，我今日如果因為這樣做我將來不可以繼續留在政壇， 我是樂意自己，我明白的，所以你說的話我尊重，但從政者必須要有合理的政治判斷。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政治判斷，將香港人的期望擺得很高很高，然後落不到地，我是對不到。有時最大的問題也不只是我一個，很多時候我們的D100支友或者很多泛民的支持者 都期盼我們有時候希望叫價高一點，否則的話，05方案很多人都這麼說的，05方案那時候接受了，可能現在還走得快一點。如果我們不斷地想說，鄭家富兄，我們已經叫價叫了很多年了，公民提名是09年提出來的，所以為什麼要提名？09年之前也有提出來。 你看看基本法怎麼寫的，你就明白了。基本法你本地的立法，我認為這個真的不同，基本法不是本地立法，不同的。日後我們的選舉基本法是一個框框，基本法沒有用，如果你說一個普及而平等，我廣泛代表性的提名程序、民主程序，我覺得如果以這個公民提名交給提名委員會的確認，我不覺得違反基本法。 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定不可能，湯家驊，所以我希望你理論政治就還政治，你剛才說坐下來是不可能的，這個我不同意，我問多你一樣，湯家驊，我不是不可能，我只是說我們要給多一點選擇給香港人討論。 我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說。 我今早聽到鄭宇錫提到，希望我們泛民都能夠歸一一些來去提出 意見就不要有太多的方法，我同意這個說法，我們是要以大局為重，但對不起，我的大局就是全香港人，我的大局就不是真普聯裏面個別政黨的意見，所以大局為重，我是現在根據以大局為重的方向去提出一個政改方案，大家對大局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我覺得鄭宇錫的說法我是很難接受的。 我聽到你接受電台訪問都說你都曾經在這個問題上你似乎不能夠令到一些激進的民主派的接受，不如大家就不要在這裡爭論了，個別去做是不是這樣，你可不可以在這方面演繹多一點，了解和你做過些什麼。因為你說是針對你的討論裡面，其實我幾個星期前我第一個問題提出的就是我希望有個解答，就是究竟針對你的目標是什麼。 針普聯的目標是要提出一個最理想的政改方案，還是要提出一個可以落到地、落實到的政改方案，到今天為止沒有人答到給我，到目前為止，針普聯所做的是希望拿一個很理想的方案，因為是對的，正如你鄭家富興，我尊重你，我覺得應該是有這樣的人去爭取這樣的東西，應該有的，但不要獨孤一味。 不要說所有其他的方案我們都不會談，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所以真普聯的立場我改變不了，沒辦法了，我就覺得好吧，沒辦法了，那我自己做吧，自己做，如果我湯家驊所提出的方案不為人所認同的，我講的都是自己對自己講的，過兩天就已經燒雲散了，你不用擔心的，但如果有人認同的話， 為什麼有人認同那些人不可以繼續探討呢？問題就是這樣，湯家驊，我進一步問你，如果你將這個方案，如果真的中方相當重視，這個假設問題，當然大家都不知道他重不重視你這個跟郭榮鏗提出的8月排序復選制，你說如果他們相當重視，他覺得這個好，立了， 你覺得當然你說我是想提出不同的方案，這個被人立了之後，接著你擔不擔心被人擺上桌，你看看民主派裏面都有這些，你們不要再說什麼全民提名，不要再進一步，那些不要提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普選聯可能就會對你這個做法有相當爭議和不開心的，你覺得這樣的機會， 現在都很多人罵我了，就是了，湯家驊，現在為什麼要，我明白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覺得普選是大過所有人的政治前途，大過所有人的政治地位，對我來說，如果說我因為這樣甚至要辭職了，不做了， 如果是為香港人做到這些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我是甘心領底的，所以不需要跟我說你會受很大攻擊，現在已經是了，我每天都有人攻擊我，有人叫我滾出民主派，有人說我背棄香港出賣香港人，是不是？我暫時我另外一回，對不起，好了，湯家驊匆匆離場，當然我都很尊重他， 他最低限度沒有很氣憤地離場，不過他說他還有另一個會，我相信他說到還有另一個會而收線都少有了，不過我相信觸動到他最大的刺痛，就是他跟真普聯裏面，我相信都有不少跟我差不多意見，甚至比我更加激烈來去批評他的人。 我希望湯家驊都明白大家都是朋友，剛才的訪問其實我覺得相當沉實，林伯，我相信比起我跟訪問劉慧卿差很遠，我的用詞和用語我想跟劉慧卿差不多，不過最低限度他都很沉實地回應，你同不同意一件事？ 正如我跟他爭最大的分野就是提名委員會裏面，如果你用公民提名擺上去作為確認，這個可以是本地立法處理，絕對不會違反基本法。如果你講到愛國愛港都竟然是要候選人的一個標準，是沒有違反基本法， 為什麼如果10萬人20萬人提名 給他提名委員會來確認，這個就違反基本法呢？ 講不通啦， 不過問題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共產黨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你的建議書就不提，接著你就有得上京，這就給人一個很強烈的政治的。這個是你的推測，他沒有承認，他說不是這樣。這個我一早說了，這是一個政治上的perception，政治就是一種觀感，2011年你投票 反對了政改，提名1000多百人提名，還不如大哥，不如你提名程序，如果我用10萬人20萬人提名，還不如大哥，不如你1000多百人提名，這個說不通，但問題是湯家驊的政治判斷跟我不同，大家都互相尊重，但辯論就是他說行不通，共產黨不接受，共產黨不接受，你就避開而不談，接著你有機會上京，跟兩年前不同， 你就避開而不談，接著你有機會上京，跟兩年前不同，你就被人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當然他吃得鹹魚抵得渴，湯家驊他自己都知道他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是如果你做出這件事而令到共產黨擺了你上台，用了你的方法，你繼而之一個不是真正普選的時候，你就好心做壞事。其實我剛才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他這樣，不過可能他水晶球知道我進一步會這樣問他，他又會開，大哥我先走，無謂大家破壞大家之間的感情，我真的都不想。 但如果你問我繼續這樣問，你不要以為你在做好事，你可能是在幫助共產黨建立一個並非真普選的程序，這就是我最擔心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希望湯家驊要明白，他今天被AM730擺上頭條，被泛民開始天天抨擊他，叫他滾出泛民， 是有原因的。他剛才說2011年他10年的投票雖然跟公民黨一樣否決了，但是他的演說在立法會大樓的時候說的一件事，我明白他是說出他的心底話，是跟當年的民主黨一樣，跟公民黨不同。 但你投票是否決了，別人共產黨就不讓你上，2011年你現在這樣就讓你上，這些面對一個一黨專政的共產黨，你如果退人家就進，你如果不講公民提名，人家就拿了你資深大律師、資深立法會議員湯家驊都提出，加上郭榮鏗就跟他瘋。 我倒擔心，郭榮鏗剛才都說會提公民提名，但是湯家驊一訪問大家知道就見真章，你猜湯家驊會不會提？當然不會提，但他也說有機會，因為他今天上去不是主題又不是副題，有機會才說。但是說真的，大家做人這麼久，林伯，你猜這次之行是不是真的只是大律師公會 討論法律的事務那麼簡單，當然不是，你當然有這樣的機會，既然你有這樣的身份，你就有這樣的機會，有這樣的機會你就要向我們香港人代表香港人爭取一個真普選，這個都是鄭宇錫，都是很mild的，鄭宇錫給我的印象都已經是很沉實， 都是算保守的，不是很激進的，都覺得他這次這樣是有少少微言，那你就知道事態不簡單的，所以現在一路一路的情況發展，正如我剛才所說，都是九點前那句，天要下雨，沒辦法。 你們泛民自己不團結，這麼容易就被人家傲散了。你不要經常說你們，大家的立法會議員，聽聽這個交通。 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 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都政治化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如果你每次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的 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否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方面七國這麼亂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各自能夠的範圍裡面看可不可以收窄到分歧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信報林恆子專欄 失東遇莫非黃福夢一場員工散言 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的想法和一般香港人 起碼是大多數論者和筆者不同 不者認為這跟北京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過王氏就一再強調跟北京無關他斬釘截鐵地指出不發牌照給香港電視純粹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個人決定王維基這種有違政治現實的說法目的何在呢 如果純粹是不想得罪北京,重點不在討回牌照 因為他心裡明白,在這類不可能不牽涉政治的事務之上 行政長官的決定是難以改變的 但他仍口口聲聲為北京開脫,目的顯然在於不同真正決策者決裂 這樣才可能有失之牌照、收之土地改變用途、從中賺一筆的機會 王氏在創辦香港電視不久之後申請並獲當局批出限於建電視廠的將軍澳土地似乎未見媒體詳細報導 現在電視辦不成,這幅吉地有什麼用途呢? 對於這位手握大約20億現金,雄心勃勃仍想在商界再創高峰的壯年人來講 與當局保持對話關係,遠勝法庭相見更加有利,是不言而喻的 執行北京決策的行政長官的處事手法,實在太差勁了 這個在初期行政會議成員,尤其是召集人就這件事的各自表述,以至從若干同發牌 有關決策官員的猶疑態度之上清楚窺見非常明顯行政長官有權作出最後決定但他沒辦法以理服人才有這種眾口紛紛的官場罕見景象梁振英以為只要有北京撐腰就可以萬幹橫禮結果不單止令他的民望插水 免費牌照3-2搞成美大不掉的社會問題,強化了佔中的理據 這裏說禍及自身,或者是嚴重 但是梁氏的辦事能力,在北京操控者心中又降一級 種下隨時換人的伏線,是可以肯定的 王維基大量投資之後,對獲發牌有合理期待是人之常情 不過,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被擁戴為影視界新賢能的王維基 在未獲發牌之前,就重手買下設備,聘請大量員工 只能夠說,王氏受過去數年在商界大殺三方養成的傲氣所影響 才會作出如此輕率的決定 在未獲發牌之前,就製作大量劇集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生意 王維基信心滿滿,在未獲發牌照之前大展宏圖 當然跟他在回撥電話上賺取數十億元,因此有些財大氣粗有關 而他是否在這場博弈當中落敗,血本無歸 就要視乎他購買的土地的前景來說 現在不能夠下結論 這件事已經樹立了王維基在公眾,尤其在影視業界當中的正面形象 他已經獲得不惜為香港創意工業付出重大金錢代價的美 但他的投資究竟有多少虧損,目前仍沒有定數 不過,盲目相信他一定能夠獲發牌的數百名不同專業的電視從業人員 就肯定有重大重創 因為王氏令這些電視人才信以為真的誇誇其談 亦都要負上一定的責任,而這個責任不是按照勞工規例發放遣散金就算數 9時42分 我自己覺得王維基這次這件事以王維基一個這麼深算老謀的人我覺得事情並非那麼簡單亦都我同意昨晚風波裡的自由風幾位主持的演繹我是擔心王維基是利用了香港人的熱情利用了香港人的對電視牌照和電視開放的憧憬來換取他一己的私利這個我是最擔心的特別今天又另一個角度看原來他默默地在斟買亞視這個今天《文匯報》爆的 但做生意真的是這樣的我不介意你做生意就不要利用香港人不過有一種可能他又會被人覺得他口是心非他是有向記者說過沒有談過雖然較早前有報紙報道過說他嫌人家叫價太高這個有傳聞究竟真相是什麼我都敢說永世都未必知道但我當他有去傾談但如果因為他去傾談亞洲電視的營業執照然後他就說因為這樣扣他分那我覺得就不公道那你其他那兩家公司去申請這個牌照的時候他沒有做他沒有另一個牌照你不可以說因為這樣他將來有兩個牌照到時候他 又他泵水內沒有用那個藉口的理由就不可能不過王維基是你說當王維基在記者會和在中大兩次的一次就是群眾學生的集會一次就是坐低靜靜地向研討會都這樣說你說梁振英欠他一個公道欠港市一個公道其實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你王維基都欠香港人一個公道對嗎你不要在這裡故左右而言他將責任當然責任一定在梁振英這裡無可質疑但是究竟王維基為何又要出聲明就說如果政府肯說出來說出原因我們就不司法覆核了究竟你是 走的那條什麼路呢這個我真的摸不通也不知道我們繼續我覺得這幾天至11月6日一方面我們當然要支持繼續留守公民廣場的10個8個港市的前員工或者員工現在有些都未解僱的有些就解僱了離開了不要解僱了一方面我們要繼續追這6個 應該避席的議員不應該投票包括李慧琼、易志明李慧琼原來跟有線做核數他在行政會議討論時他已經避席了這次他都應該避席了同上易志明就是海港企業九倉的子公司九倉大家都知道你K寶 九倉易志明很明顯又是有利益衝突梁君彥原來也是有線的股東以後又是應該有利益衝突方剛原來又是九龍倉的董事跟有線又是有利益衝突石禮謙原來是德祥地產德祥企業和主要是TVB無線 一路瓜楞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騍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得自己是有利益的衝突，他考慮避席，不過 不用想了考慮不避席香港的政治文化最大禍最坎坷的就是三個字應該兩個字又三個字你吹呀我不避席你吹呀那你們吹呀因為不是你投的票他的選民是公司票他的選民正正想他這樣投 剩下十分鐘不如我們今天其實還有很多議題有兩個議題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稍微向我們的聽眾講一講的可能大家都會有些關心的當然第一個就是陶謹申和菲方香港的影子保安局局長通常你這樣叫他他就笑到見癌見眼的真是以前黨團如果你這樣說大哥 真是鬆毛鬆翼然後就長篇大論講給你聽然後每一句都講給你聽每一句都加一句你明不明白就好像你不太明白他覺得保安局的事好像很複雜你明不明白是這樣的你明不明白我們說過都明白了最過癮一次華叔我們明白了你繼續說吧不用再問了我們明白了影子保安局局長我相信 令到我們覺得大家雖然有分歧但大家認識了多了大哥我現在不是叫你去認識菲律賓政府和菲律賓文化我現在要你去爭取賠償是人都知道當然大家對坐下談就當然有好處幾個多小時當然認識多了但是這些分歧怎樣拉得起怎樣去爭取都很重要我們要聽聽陶謹申怎麼說我們因為是雙方同意了我們在今天的會議裡面的細節我們不會對外公佈的兩邊都是 因為如果太公佈了一些細節其實對達成協議是不利的或者這樣說尤其是譬如說賠償方面所以我們會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各自能夠的範圍裡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那個分歧 收窄的分歧保密無可奈何菲律賓政府如果這樣要求但我也明白凡是談判有保密的意識我不會完全反對否則完全談不到不過我自己總是覺得無論是特區政府好無論是立法會議員好我覺得是一個字而已 就是強硬真的你是要強硬才行的就不要被人覺得我們好像楚楚可憐地去喊大哥現在誰錯錯不是在香港人錯不是在我們的死難家屬錯不是在易小玲的類似的受傷者錯是你菲律賓政府認購的出了很大的錯誤和疏忽繼而之我希望你整個菲律賓政府的賠償 所以我希望陶謹申如果你甘心代表特區政府亦都覺得很喜樂地做這個影子保安局局長你就要強硬我講過了因為我們的保安局長已經好像是很慘的家屬沒錯葉劉淑儀突然間又提出他好像聞到一陣徐你知道葉劉這個人很懂走位的嘛 突然聞到一陣徐,要倡議停止菲律賓遊客的免簽證 新招這個這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去想想如何制裁菲律賓政府 但是,如果你從任何以減低大家影響的角度 我絕對說你令香港的旅遊業又是有可能，當然你說有，但這個經濟制裁手段，所以當然有人受影響，但我又想問一下，香港的旅遊業，菲律賓的遊客 很少，就是了，大哥，又或者不要說遊客了，你出來，那你除了遊客，那是不是即是表示工作證，你是不是這個遊客最直接、最有效就是不再簽新的勞工合約，就是了，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借字都不去提，你這個都不去想，曾鈺成昨天已經去了信給菲律賓國會了，嗯，嗱， 國會當然會被壓力，特別是在野黨被壓力，被這個菲律賓前世，菲律賓前世總統，真的前世都不收，根本說話好像玩一樣，你覺得他根本都不是一個換世不公的總統，對付這麼賴皮的人，你不強硬一點， 你就以為保密聊聊天，接著可以代表特區政府進去跟他聊天，接著好像很好，我能夠代表死難者家屬，你們不知道的，我又不能說，你又不知道的，我們會大家認識了很多，我希望是講一句目標，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你爭取到我就尊重，我就贊同，但你爭取不到不要說太多話，你就要強硬一點， 我希望菲律賓這件事件好像有些眉目，但是原來是為華人政府、華人社區籌款，你怎麼能夠找老襯呢？你經常都說這個不堪提，我放下它不要再提。林鄭月娥昨天出席立法會解釋制定貧窮線，這個我又覺得我們可以 原來是扶貧委員會通過了的原則，就是不是以扶貧為目標，你聽了之後你會不會跌落地下呢？那你這個扶貧委員會就撿了去吧，聽下議員怎麼質疑成效不彰。在香港很多貧窮人口裏面，在他傷口上再灑一點鹽，不但他看不到扶貧委員會在定出貧窮線之後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去幫他，還要告訴他多掛兩巴掌，就說 你不用旨意，為什麼我們是要一些人是要說沒辦法的了，作為從政者為什麼已經投定行呢？我以為大家都會感受得到，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做這份工作，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相當政治化的社會， 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譬如說在職貧窮現在是50萬，你是不是設在職貧窮目標就減到10萬呢？我不知道，那你有什麼目標呢？沒有目標呢，我們怎樣追溯呢？我們如果可以在今天這套方法和數據裡面能夠量度到公屋量化之後的成效， 如果我們再推出一些計劃，我們當然可以量度到那套新計劃動用這麼多的公帑之後的成效是怎樣，所以這個鏡不但照到，而且照得非常清楚。這個鏡就是照妖鏡，另外還有一個討論，有些議員就問你有沒有考慮在利得稅上做些功夫。利得稅做些功夫， 當然政府就很敏感，林鄭就用我解釋，其他國家鄰近地方在考慮減稅，如果我們加稅是否對我們的營商環境有影響呢？他這些就誤導我們了。現在我們想說的就是其他國家根本有利得稅的累進利得稅， 當有累進利得稅的時候，人家可能會相繼而遞減來鼓勵營商，但香港沒有累進的利得稅， 你沒有累進利得稅就令到大財團賺到盆滿缽滿綁鞋帶都綁不住跟著你扶貧的委員會就說不是以扶貧為主要目標 接著你就說很多此事而非,我撥8幾億,增加了8幾億的社會福利開支,其實你說對其他政策沒有影響就騙你,香港你現在要借錢度日嗎?香港多少人?我們沒有債的,就是了,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竟然我們的 我們的堅尼系數是接近非洲的第三世界我們現在希望政府做多一點你是諸多的推搪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令到我們相當可悲的一個政府所以我覺得林鄭這番說話令到昨天扶貧委員會我們的立法會裡面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我覺得簡直是噴飯他是不是在拉布你覺得他 他說話一向都是拉布的但是這個政府梁振英上台或者一支筆一本簿一張椅子下去跟蘇蚝做些戲蘇蚝就被他騙了何喜懷現在去了哪裡社區服務社區 服務協會好像不是社區組織協會大佬已經做了超級糧粉靠他就死定了所以我們就不會再找他因為幾次大家都抹臉不歡不認自己不認不認的認衰認你不認都沒辦法有些人不認的譬如那時候 這個WTF事件林老師那裡沒有哪有退休的警務人員動粗現在落案告了當然我們未知結果怎樣但起碼我們身份知道是有退休的警務人員在做場說真的你去到這麼離譜的層面如果都不告就很噁心的不斷要告一下你覺得假裝的 我希望當然希望作為一個律師我怎會不覺得但是希望就算告入了看看他罰多少愛字頭這班人有免死金牌我不相信是免死金牌不過他們的氣焰只有高無低明天我們繼續跟你議論時事 拜拜。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Holy Man。D100，還聲於你，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